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，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， 排列七，排列五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向演员孟凡贵携福成酒业的全体职工在这儿祝您在鸡年大吉大利。 本江一汽大众飓风无敌 4S 店祝愿1033的听众朋友们在鸡年里抱着平安，拥着健康，揣着幸福，带着甜蜜，牵着财运。 金鸡报晓，新春到，北京家徒汽车。车大厂长江实业全体员工向1033的听众朋友，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，1033广播书场。 白云瑞一刀扎进陆小英的肚腹，他感觉着这样做不妥，应当留个活的好问他的口供，因此把宝刀又拽出来了。但见陆小英柳眉紧锁，二目圆睁，顺着伤口呼呼淌血。奇怪的是，陆小英一没躲，二没闪，就老老实实在这压入晴天一个霹雳，震得白云瑞耳根子都疼啊。好，他傻目一看，不满5尺，就这脑袋连一根头发都没有，好像那大秃瓢，风吹日晒都起了薄闪，哎呀，就深嵌在额头之下，这对眼珠子滴溜圆，放出2道寒光来，眉毛一根都没了，光剩下2道肉岗子，小鹰钩鼻子，薄嘴片，2个大山峰耳，下巴壳上长着一绺山羊胡，这胡子也不分半都干了粘了，就像牛犄角一样往前撅撅着，身穿土黄布，一身裤褂，腰里系着搭布，半截白布高装袜子，蹬着一双千层底石那帮翘尖兜跟大洒鞋。这老头眼珠子都红了，冲进屋中一看，啊，丫头，哎呦我的丫头啊， 用单手把肚子上的伤口给捂住，而后以最快的速度从怀里头拽出小鹰的嘴里，让他咽下去。另外几粒用手掌研碎给捂到伤口，刺啦把大布撕开了，就给陆小英勒到肚子上了。就这个动作前前后后按钟表计算也没超过一分钟啊。陆小英算得救了。实质上云瑞这一刀扎的并不深，也没碰到要害上。如果说有危险的话，那就是怕流血过多，不然陆小英死不了。这老头这么做叫预防万一呀、啊、他一看保了险了，这才把心放下，扭回头，眼露凶光直逼白云瑞呀、啊、连话他都没说，砰一把抓住云瑞前心，好小子，我劈了你、把白云瑞闹懵了。心呢，就冲他这个野劲儿非匪即道，就凭我堂堂开封府的二品将军，我能随便叫你抓吗？云瑞就打算用解手法破他的腕子。等白云老头是接二连你的根基可不浅呐、就凭我老人家出手如电，没把你给摔倒，不含糊啊！这回你怎么？面小达摩。 怎么不还手啊？对面这个老者出手，让云瑞摔到地上。老头往前一干步，把双掌往空中一举，往下要砸。欺负他，你要不跟我走，我非打死他不可。伯父，容我有心。白玉堂的儿子，您怎么能不熟？不能。 哦哦哦，想起来了。 伯父孤寒爱，不过呢伯父您是知道的，三先到到这个地方多险恶呀，慢有命， 想到这云瑞站起来，现在我算做到最大的努力了，对不起，好些好话，又拿出200两干书玉面小达摩我白云瑞，云瑞集中冲冲 吃了。问明了方向，这才起身。前文书咱们说了，那个使船的向白云瑞介绍过，这三先导果然翻过天柱山的声音，云瑞一听到了，哎呀，我以为三仙断还不定多远呢，闹了半天就在眼前，微出喘了喘气，把刀背好了，应用真是一块横扁上的三个金字，三 的之中，那才是总的。本起几个没完没了嘞，上一万来人。真了，白云瑞有小道闸，您最好先躲到里边去，他们来人我能搪塞，能把他们支走，我就支。你我两我看他这个戏怎么个颜色的软帘里边不太宽敞，在一丈多高的地方有个小窗户， 那箱子放的远。黑面大差不多手里握着一柄 怎么云瑞一想什么他都知道，将军多悬呐！幸亏我中信儿要把夏随良他们找来，你还活得了吗？白将军，当初我劝过你，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。夏随良他们的确都在这儿。既然你知道了，就赶紧离开三仙岛，回到三教堂前去搬兵才是。如果再在此逗留，恐怕你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说着话之间，他转回身来跟那最老道诸葛山说，诸葛道爷，年高有德，的确你这是个好人，如果你要是欺骗了白将军，你这条命早就保不住了。好了，我没有别的奉赠，这有黄金一锭，料表心意，早晚平了三仙岛，我还另有重赏。啪，把这块黄金扔到诸葛山脚下。诸葛山还没客气，哈腰捡起来了。无量天尊，出家人不爱财，越多越好。哎，这又够打酒喝的了，多谢施主，多谢施主。诸葛道爷，麻烦你点事儿，挖个坑把他们都埋了，血迹你扫干净，以免给你留下罗烂。是啊，我就为这事儿担心呐。您放心，我现在就动手。你看这个诸葛山喝迷糊了，干活可挺麻利，像猎死狗似的，时间不大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且说白玉瑞，现在他也弄不清谁是好人，谁是歹人。云瑞连一句话都没说，手提宝刀，转身就走。自称叫陆小英的这位有点挑理了。站住，白将军，你连一句话都没有就这样就走了吗？那你叫我说什么？白云瑞，你可不要太得寸进尺了，你要知道，你要把人逼急了，恐怕你不会得好结果。怎么，你叫我说什么？我就问你一句话，我对你有救命之恩，你将如何答报？ 还是没有改变。